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前三季度国民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持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比上一年同期加快0.2%。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表示，19号国内汽柴油的价格不做调整，这也是今年国内成品油价的第6次搁浅。19大代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到2020年，我国将会全面建立起新的高考制度。这次高考制度的改革是恢复高考以来规模最大的改革。由环保部等七部门联合开展的绿盾2017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调查处理了7000多个涉及自然保护区的问题。绿盾2017专项行动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透露，到2020年，我国将会力争实现在轨航天器的数量超过200颗，年发射30次左右，超过欧盟，基本达到世界航天强国水平。海军第26护航编队3艘的舰艇驶离了法国海军土伦军港，结束了对法国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踏上了回国的航程。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7年的8月底，我国公募基金的管理资产达到了11.06万亿元，攀上11万亿元的新台阶。美国财政部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今年8月份增持345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也是中国连续第7个月增持美债，中国依然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有网友最近在四川眉山拍下了暖心的一幕，并上传到了网络上。22岁的年轻警察小心地搀扶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婆婆过马路，有上万网友称赞说，这是见过这个最冷的秋天里最温暖的牵手。 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

心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这两天一份国家一级演员的名单流出之后呢，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不出所料，一众老戏骨的名字赫然在列，但是当红的小花旦小鲜肉却一个都没有，也让很多人是大吃一惊。但是王菲的上榜呢，也是代表了她在歌坛的地位。虽然说年轻一辈大多没有入榜单，但也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否定，因为每个人都有成长的空间。每一首歌的推出呢，就像是一个歌手的成绩单，也总有一首歌能够唱进你内心最温柔的角落。今天小六讲，我是昭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王菲《笑忘书》。 没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没没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散步。没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来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就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有一点帮助可以对谁倾诉，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有一点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有一点点领悟，就

198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甜歌天后孟庭苇，直接专线1381001969。车主会有这样的疑惑，开车开了几年之后为什么油耗会越来越高呢？明明刚开始的时候很省油，可是开了2到3年之后耗油量明显的增加了1到2个油。969微笑提示，我是啾啾。汽车开久了到底为什么会费油呢？今天的微笑提示告诉你。其实车龄和油耗的增加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一些不好的用车习惯则导致了油耗的增加。比如说第一个坏习惯呢，就是汽车长期的怠速。一般发生长时间怠速的情况呢，都是因为在等人。由于您在车内长时间的滞留，还持续的开着车，开着空调，吹着小曲儿，这样的长时间原地怠速呢，看起来发动机的转速并不高，好像并不费油，但是因为车辆在原地未动，会导致平均的油耗指数增加。第二个坏习惯就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平稳温柔的驾驶方式其实是最省油的，但是因为道路上的车辆较多，有些人开车的时候经常是一脚大油门追上前车，然后紧跟着一脚刹车去减速，这也就导致刚进发动机的油还没来得及完全燃烧完，又一脚刹车给憋了回去。其实这样做是相当费油的。

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习近平在参加十九大贵州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要问重一心，开拓进取，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十九大代表在分组讨论时一致认为，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决胜全面小康，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我国港澳地区多家主流电视台和报纸媒体以头版头条的方式聚焦十九大召开，很多社会团体和行业协会的组织会员收看了开幕会，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所做出的报告，各界反应非常热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表示，房地产调控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一线城市投机性的需求得到了抑制。环保部近日起就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征求意见，拟要求移动通信基站及时准确地报告电磁环境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北京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从10月20号开始，北京市79个出入境证件办理点均可以通过微信扫描缴纳出入证件的办理费用，缴费的过程不超过10秒钟。根据民政部不完全的统计，慈善法实施的一年以来，通过网络实施捐赠超过10亿人次，捐赠的金额超过了20亿元，捐赠主体由80后和90后构成，捐赠额度多在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曾经在人机大战当中完胜的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再一次升级，新版本从零开始学习围棋，仅用3天就能够击败前辈版本。 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荒废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我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

相识像旅人缘，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心里的温暖线，偏偏知道爱令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我国互联网产业在五年里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最近，阿里研究院发布了《创新飞跃的五年关键词解读中国互联网》的报告。报告认为，这五年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不仅给消费者带来了便捷，推动了消费需求从低端到中高端的变革，同时助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给创新创业、扶贫就业等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赋予了新的内涵。而究竟在这五年里有哪些变化呢？今天的老板说给您一一列举。变化一，网络中国，从大国到强国的变化。过去五年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趋势。全球市值前十的互联网企业当中，中国已经占据了三席。而截止到2016年底，中国互联网的用户也高达了7.1亿人，全球排名第一位，几乎是第二三名印度和美国之和。共享单车其实是中国原创互联网的经典案例，借助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创造性地满足了消费者最后一公里灵活出行的需求。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用户从零飙升到1亿，共享单车也已经走出了国门，出口商业模式成为了中国的新标签。第二个变化就是消费升级的变化。在过去的五年当中，伴随着中国居民消费收入的持续增长和新一代80、90后的成长，中产消费群体的迅速壮大成为了消费升级的驱动主力，而互联网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伴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和爆发式的增长，中国网络市场的消费品质也在持续提升。第三点的变化就是创新创业，从小众到大众。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之下，由于互联网的创新创业的浪潮席卷全国，2016年我国新登记市场主体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651.3万户，同比增长了11.6%。这项技术在中国的快速普及，加速了线下场景的数字化进程，从街边的菜市场到大型的商场，基本上都可以支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也是以扫码技术为基础的新商业模式，今年火热的无人超市更是将扫码技术应用到了极致。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扫码支付也已经走出了国门，迅速带动了其他国家移动支付市场的快速发展。五年有很多的变化，而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正在全面的互联网化。和工业时代车轮上的美国式生活方式不同，一种属于信息时代、更在线、更便捷、更环保、更全球化的移动互联网上的中国式生活已经开始全面的展开了。从脚尖到指尖，这样的变化也印证了我们的生活正在变成值得骄傲的样子。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盯着自己的心跳，没有规则的跳跃，我安静的在思考，并不想被谁打扰。紧紧拥抱，却又轻易地放掉，那种感觉很微妙，该怎么说才好？时间分割成对调，停止你对我的好，化解我们的依靠，在你

的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已烙上了印，永远无法抹去。 时代，我们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在新的时代，我们加快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新的时代，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化事业和产业的发展。迈入新的时代，我们的生活都在变化，国家在实现一个个小目标，而距离2018年只剩下2个多月的时间了。在年初，你许下的愿望、设定的目标，都实现了吗？ 九精英有话说， 任何事情其实真的不存在后悔或者对与错，只是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然后站的角度不一样。这就是我刚才说这么多年创业我所得到的一些感悟。 没有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做它，而且甚至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做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内驱力可能真的是像上帝给我的，而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 把这个服务的意识

酒吧，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谊中，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吧，来吧吧，来吧吧，相约1998，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相约，心相约，相遇一年又一年，无论世事天涯。 这里是96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那在金曲捞的第一集呢，谭咏麟在台上唱了《沉默是金》和《梦伴》之后，果不其然，节目播出以后呢，是引发了各方歌迷的口水战。回到80年代的时候，谭咏麟在中国香港歌坛其实已经确立了巨星的地位，张国荣也是凭借着不俗的唱功和过人的魅力紧随其后分庭抗礼。但是由于媒体操纵、商业捆绑，两家的歌迷呢各不相让。在提及当年的时候，谭咏麟还是会感叹一句，真的是很恐怖。那个时候是中国香港音乐最辉煌的年代，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香港的音乐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造就了粤语歌曲在全亚洲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今天969，我是周周。那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谭咏麟最出名的代表作品了，《想不出再见》。